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秦观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日落梦。 若念在夫妻里，岂是金银般久比？你若不念夫妻里，千万莫丢下标签，谁不人生宽宝刀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